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83集。 在文代死前一年左右，附近发生了一起凶案，据说文代也受到了警方的调查。遇害的是一个当铺的老板，西本文代经常出入这家当铺，因而被列入到了嫌疑人的名单。但是文代并没有遭到逮捕，如此说嫌疑应该很快便洗清了。 可是啊，被调查的事情一下子就传开了，害得他丢了工作，大概吃了更多的苦吧。 附近卖香烟的老人以满怀同情的口吻告诉金枝。金枝通过微缩胶卷查阅了这桩杀人案的报道。文代死前一年是1973年，而且他知道是在秋天。很快他便找到了相关报道，说尸体是在大江一栋未完工的大楼中发现的，有多处刺伤。凶器推测为细长的刀具，但并没有找到。被害人同源杨介前一天下午离家未归，妻子正欲报警。被害人当时身上持有的100万元现金不见踪影，警方判断应该是见财起意，而且是知道同源身携巨款的人所为。就金枝找到的资料，并没有关于这起命案告破的报道。卖烟的老者也说，他记得并没有捉到凶手。如果西本文代真的经常出入那家当铺，受到警方的注意也合乎情理。既然是熟面孔，当铺老板自然不会防备，而即使是女人，要趁隙刺杀一个男人也不无可能。但是只要被警察找过一次，来自社会的目光自然会有所不同。这么看来，西本母女也算是这起命案的受害者。金枝察觉到身旁有人过来，他回过神来，接着咖啡的香气扑鼻而来。一个20来岁的女子穿着围裙，用托盘端来咖啡，围裙底下穿着紧身 T 恤，身体曲线毕露。 啊，谢谢。 金枝伸手拿起咖啡杯，在这种地方，连咖啡的香味都显得浓郁起来。 这家店就你们三位照顾吗？ 是的，大致上如此。不过我们老板经常到另一家店去。 另一家？ 在戴冠山。 真厉害啊，这么年轻就有两家店了。 我们还准备在自由之秋开一家童装专卖店。 还要开第三家？真令人佩服。难道唐泽小姐家里有聚宝盆吗？ 我们老板真的很勤奋，我们都怀疑他到底睡不睡觉。 围裙女小声地说了这句话之后，悄悄地向里面看了一眼，然后说了一声请慢用，便退下了。金枝不加糖不加奶精地喝了咖啡，比一般咖啡馆煮的还好喝。金枝心中暗想，也许这个叫唐泽雪穗的女人是那种相比外表更看重金钱的人，否则做生意不会这么成功。而且据他推测，雪穗这种特质一定是住在吉田公寓的时候便已形成。失去亲生母亲之后，雪穗被住在附近的唐泽里子收养，里子是雪穗父亲的表姐。金枝去看过唐泽里子的住处，那是一栋高雅的日式房舍，有一座小小的庭院，门上挂着茶道李千家的门牌。在唐泽家，雪穗向养母学习茶道、花道等好几项对女子有益的技艺。现在雪穗全身上下散发出来的女人味，想必就是在那个时期萌芽的。唐泽里子仍住在那里，因此无法在附近毫无顾忌地打听消息。 但是雪穗被收养后的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异状，当地居民也都只记得有个长得很漂亮、很文静的女孩。 叔叔， 听到有人叫，金枝抬起头来，监员会里穿着一件黑色天鹅绒的连衣裙站在那里，裙子短得令人心跳加速，露出了一双美腿。 你敢穿成这样上班？ 不行吗？这件怎么样呢？ 白衣女子拿出了一件蓝底的西式上衣，只有领口是白色的， 搭配裙子或裤子都很合适。 我好像有一件类似的。 那就算了。 金枝说着，然后看了看表，表示该走了。 叔叔，可不可以下次再来啊？我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衣服了。 会里说出了他们事先套好的说辞。 真拿你没办法。那就下次吧。 对不起啊，看了那么多件都没有买。 会里向白衣女子道歉。 哪里，没关系的。 女子亲切地笑着回答。金枝站起身，等会里换回自己的衣服。就在这时，唐泽雪穗从后面走了出来。 您侄女似乎没有找到中意的衣服。 真不好意思，她呀就是三心二意的，让人伤脑筋。 哪里，请别放在心上，要找适合自己的东西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 好像是啊。 我认为服装和事物不是用来掩饰一个人的内在，而是用来衬托，因此我认为当我们为客人挑选衣服的时候，必须了解客人的内在。 啊？ 例如真的有气质有教养的人来穿，不管是什么衣服看起来都显得高雅非凡。当然， 雪穗直视着金枝的双眼。 反之亦然。 金枝微微点头，扭过脸。他是在说我吗？是说我这套西装不合身吗？还是会里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呢？就在这时，会里换好了衣服走了过来。 久等啦， 我们会寄邀请函给您，可以麻烦您填一下联系信息吗？ 雪穗把一张纸递给了会里，会里不安地看着金枝。 写你那里更方便吧。 听他这么说，会里点了点头，接过笔开始填写。雪穗再度看着金枝的左手手腕。 您的表真的很棒。 你似乎很喜欢这只表。 是啊，那是卡地亚的限量款。除您之外，拥有这款表的人我只知道一个。 哦。 金枝把左手藏到了背后。 请您务必再度光临。 一定。 离开精品店，金枝开车送惠里回到他的公寓，钟点费是10000元。 试穿高级女装还有10000元可赚，这份工作不错吧？ 根本就是吊人胃口，下次一定要买东西给我哦。 如果有下次的话。 说着，金枝踩下了油门，他认为应该不会有第二次了。今天特地走这一遭，并不是为了调查，而是想亲眼看看唐泽雪穗是个什么样的人物。况且接近这家店太危险了，唐泽雪穗这个女人或许比他想象的更令人无法掉以轻心。金枝回到侦探事务所，他打电话给小种。 怎么样？ 我现在多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 你是指？ 她的确是个令人摸不清底细的女人。 可不是。 不过实在是个大美人啊，难怪令堂兄会爱上她。 是啊。 我会继续调查。 麻烦你了。 哦，对了， 我想确认一件事，就是向你借的那只手表。 请说。 你真的从没在他面前戴过它吗？是不是曾经向他提起过？ 没有啊，应该没有。啊，他说了什么？ 啊，也不算说了什么。 金枝把店里发生的事情大略说了一下，小种发出了沉吟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